星星方瑞要上场了。 潘林从转播画面上看到了星星选手席这边的举动后说道，口气中无不遗憾。上一场他就觉得方瑞应该出阵，但星星派上的是莫凡。李一博随即也有一番对于莫凡出场优劣的讨论，而后看到莫凡上场后不慌不忙的节奏，他们一度认为派莫凡出场的决定并无什么问题。但是再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为结果论的话，莫凡的出场无疑大错特错，关键的一局输了不说，还输得这样彻底，己方士气大受损伤。对手呢，对手的情绪可以看看现场的轮回观众们，那都已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悠然自得了。擂台赛4-2，自季后赛改了新赛制以来，别说是总决赛，任何一轮赛事的擂台赛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差距。更要命的是，这个4-2中轮回已经连战三阵的周泽凯角色居然还有 45% 的生命。 一条四， 现场已经喊出这样的口号了。在今天之前，没有人会相信职业场上能打出一条四，但是今天周泽凯的状态，一枪穿云所剩的生命和法力，让大家都觉得一条四或许真的会发生。 星星和轮回的差距现在真实的反映出来了， 李一博这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星星只有一个叶修，但是轮回的周泽凯身边现在多了一个孙翔。 孙翔被视为补齐轮回这支战队的最后一块拼图，和周泽凯一起成为了本赛季的最佳搭档。孙翔拦截了星星最难缠的叶修，而后周泽凯结果了叶修君莫笑的那点残血，然后击败苏沐橙，击败莫凡，再然后一枪穿云还有 45% 的生命，虎视眈眈下一个对手方瑞吗？上一场时潘林一度认为星星应该派上方瑞来稳定局面，现在方瑞出场了，潘林心底却没有上一场时那种看好方瑞的心态了。因为周泽凯的强势，连方瑞这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都让人觉得没可能能阻挡周泽凯的犀利了，都让人觉得是一脸炮灰响了。而这还是在他们并不完全知道方瑞真实状况的情况下。 你能行吗？ 叶修这时笑着对要上场的方瑞说道。这话在不知方瑞确实不在状态的其他星星选手听来一点问题都没有。队里算有四位前辈，除了苏沐橙，其他三个都不是太有正形的，互相之间的嘲讽司空见惯。但是方瑞却知道叶修这句好似平日嬉笑嘲讽的玩笑话里，今天可是有真实含义的。 不行也得上啊，队伍果然还是要靠我的， 方瑞得意洋洋地说。星星的诸位继续没当回事，但是叶修也同样从方瑞的话里听出他要表达的意味。是的，这时候已经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他也得上。叶修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并不完全清楚方瑞的状况是什么样，他只知道方瑞不是一个不负责的选手，不可能拖着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所发挥的状态去应战，他会上只能说明他还能拼，之前不上大概就是想尽可能用到最关键的时候，而眼下就是了。 哼，看我怎么欺负他。 方瑞高高举着他紧握成拳的黄金右手上场了。不过这次无论是叶修还是方瑞，他们轻松的言谈举止都没能感染到其他人，星星的诸位神色依旧异常凝重，他们个个都清楚眼下的落后十分艰难。上场完全没有任何贡献的莫凡回来时更是脸如死灰，对于队友们的安慰都是不理不睬。 不要在意，叶修望着他说。 莫凡不理，直接走过。这话说得太轻巧了， 这样的失礼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不在意？ 你的队友还在努力，叶修接着说。莫凡回头，叶修已经没有再看着他。 莫凡朝着叶修望向的方向看去，已经走出去好一段的方瑞还在高举着他那紧握的右手。 所以我们还没有输。 叶修回过头来看着他说，我们还没有输。我们。莫凡愣愣地坐回他的位置，一直以来专属于他的角落，从来不会有人过来打扰他的角落。但是这一刻，莫凡忽然有点想朝前坐一些，那样是不是比赛也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擂台赛第五局开始，才只是第五局，星星已经下场三人，第四人上场。 轮回第二顺位的周泽凯角色还有 45% 的生命。一条四的喊声顿时又在场馆里回荡起来，星星的粉丝都挺不爽，他们这一刻真的没有什么底气和轮回粉丝叫板，他们只能咬着牙握着拳盯着即将开始的比赛。地图载入，角色刷新，虽已是第五轮，但之前除了叶修和孙翔那一局，其他三场都结束得飞快，没有任何一场时间超过两分钟。这一局会怎样呢？大家首先关注的就是周泽凯，是他的一枪穿云。这一次电视转播都破格在开场时就直接给了一枪穿云一个全镜头的特写，直接不去理会方瑞的海无量了。因为他首次在总决赛上创造了一挑三，这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位声名显赫的大神都没有做到的事，但这就已经可以载入荣耀史册了。但是现在他却能更进一步，他在这里就能向比一挑三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一挑四发起冲击。这一刻周泽楷就是最耀眼的，是所有人视线的焦点。方瑞、海无量，这会在大家眼中大概就是个障碍，一个历史诞生的障碍，大家都等着他被直接击碎的。结果开场连镜头画面都没有得到的障碍，却在公共频道里提醒了大家的存在。 哼，很嚣张啊，看来上一场还是没有打到你服啊。 所有人笑，这都是什么情况了呀，还这么大的口气，真的一点也不幽默。 别理他， 所有人心中都是这样的呐喊。周泽楷果然也没理，一枪穿云冲出，又冲出，全场响起激动的尖叫。叶修、苏沐橙、莫凡再到方瑞，周泽楷依旧如此坚决，依旧如此果断，依旧是如此永不退缩的架势。整个荣耀圈但凡不是看好星星的地方，怕是都被点燃了。转播画面也终于舍得在这时候分给一点镜头，在周泽楷再次如此凌厉出击的情况下，大家当然也很好奇他的对手会是什么样的举动。于是镜头的画面就静止了，没有角色飞快移动时两旁不断甩向身后的山壁，也没有角色飞快旋转视角时场景的晃动，画面停顿着，画面里的人也在停顿着，视角好像在转，但是很慢很慢，一会儿看看左，一会儿看看右，一会儿看看身后，看着那个写着军机重地擅辱者死的木牌。海无量没有任何行动，本次擂台赛结束了四场，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一点也不主动出击，选择原地等候对手的存在。在这样四下打量了一遍后，海无量开始在这儿原地转起了圈圈。这是想干嘛？所有人情不自禁都要想到这个问题，于是所有人就会意识到眼前这个障碍，这个被他们看作是炮灰的家伙的身份。方瑞，猥琐大师方瑞，除了猥琐他还能干嘛？ 于是所有人立即想到之前那一刻曾经出现在方瑞主视角内的那个 NPC 营地中立者的木牌。军机重地，擅入者死。这个家伙是在想什么鬼主意，将周泽凯的一枪穿云直接送进这被系统标识了擅入者死的区域吗？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首先站位上海无量更接近，再其次一枪穿云是神枪手，不太会给对手贴身控制的机会，能怎么算计才将被弄到那禁区中？大家心里觉得不可能，但是却不由得有些担心了。